欢迎来到 Otta Channel， 我是末日， 我是杰德。 今天日期是2024年11月11号，这个礼拜 Windows 和 Intel 的联盟都几多新闻，那我们集中地将它车写个专题啦。 这就是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不同的集话题，我们的 Discord 群组网址就在资讯栏， 请多多来帮衬， 亦都可以视为是之前两个专辑去讲 Intel 的延伸，毕竟事态不断发展紧噶嘛，咁我哋集中再一个攞出嚟讲。哦，咁 PS5 Pro 我哋撇开咗先，咁用 Windows 打机得唔得啊？因为我陈少都讲过啦，好多人借机就系销售啊，我哋部机可以玩 One Hand 都冇问题啊，几个规格都冇问题。虽然结论都会变成我话 PS5 Pro 好似冇咁嬲。 啊，其实真嘅，如果真系想打机嘅话咧 ，PS5 Pro 系大嘅，因为系佢部机系嘅能力好微妙，但系你唔使烦嘛，你唔使谂下张卡，你唔使总之抌落去搞掂啦。 最先唔会出笔，唔会出呢个咁戇鳩嘅笔。好，正题就系 Windows 11又有笔，而且呢个笔系同游戏相关嘅，而且个笔可能同工作都有相关啊。先讲笔系乜嘢啦，就系佢喺 AutoCAD Tab 去切换视窗的时候，有若干机会突然间黑画面，几秒到十秒以上嘅黑画面会成个 fill 咗喺度，停咗喺度。咁 Microsoft 嗰边有更新嘅，但係佢宣称更新可以執咗呢个笔，但实际上係冇。咁係又系嗰个 E4HE 啊，又系呢个版本搞出嚟嘅笔，次次都系咁样。呢样嘢呢，虽然佢系游戏相关引致嘅，但係我觉得最影响嘅反而唔完全系游戏。你打机反而还好地地，有影响，但係至少都系不爽嘅程度。最驚系乜嘢呢？因为呢、这个AutoCAD Tab 呢个样嘢呢，在写字楼做嘢嘅人一定知呢个掣非常之紧要，紧急回避掣嚟。呢个系老细行过或者上司身份 like 嘅嘢行过你背脊，即刻咁我听 like 听。你本来系吹紧水啊 ，WhatsApp 嗰边倾紧嘢啊，乜乜就全部可以即刻切换翻嚟去工作画面度。呢个位，因为佢系先个切换视窗画面嚟噶嘛，你前面嗰个叠住一个你工作中嘅画面，你去打机又好，睇 Facebook 好，咩都好啦。一旦嚟，我哋可以我听 like 即刻贴翻去另一个你做紧嘢嘅，譬如 Excel。咁咪安全囉。问题就係你如果呢个做动作点解黑画面几次，如果你个老细系醒水嘅话，就知道你啱啱无啦啦切换咗个画面。而呢样嘢系因为 Windows 嘅一个游戏功能所致，即係专门音对游戏嘅设置，佢一个视窗化游戏最佳化。即係有部分人咁样做嘅，打机嗰时唔系全画面嘅，系用个视窗，一来就可能方便你踢嚟踢去转去搵攻略啊之类啦。但系呢样嘢就会变成就系你所唔系所有资源都可以集中喺你游戏上面。理论上，如果你系用个视窗嘅去玩游戏啊，你会希望大部分嘅性能留咗喺你个只 game 入边噶嘛，即系尽量揸干啲性能去俾你噶嘛。咁呢度入边应该系呢个最佳化有问题，变成就系你喺一瞬间由游戏模式切换翻正常模式，你 AutoCAD Tab 喺游戏入边切出嚟啊，呢一刻啊。有个咁嘅转换，而呢个转换中间唔知出咗咩问题，令到个画面黑咗，有啲瓶颈喺度，所以熄咗呢个功能就可以暂时回避咗个黑画面呢个笔。当然啦，你咁样会令到你喺视窗化之下游戏个性能会弱咗，咁啊睇你点取舍。当然你都可以好似我咁，你部机他妈的升唔上 Windows 11喎、哦。所以唔关我事， 唔关事。 顺便纯粹提一提大家，因为我部机实在太旧了，所以佢依然系保持行唔上 Windows 11嘅。 我部咁，我部Ali 系焗住升嘅，一开始就 Windows 11，所以唔关我事都。 咁啊，另外都系关 Windows 事，不过呢次就唔系笔啦，呢次史诗式更新。虽然我一路都觉得佢应该理所当然 Day One 已经存在，原来而家先有。哇！我真系服捻咗你 Microsoft。 简单讲就系、是。Windows 11版的 Lucetta 2 頂我以為知，我覺得這個是黐撚線的。當年又講歷史啦，當年Apple 呢由 PowerPC 轉去 Intel U 呢，它出了一個為了舊的 software 可以在新機用呢，它度了一個叫做 Lucetta 的東西，就是等你的Intel 系的 Mac 可以用 PowerPC 系的 software。咁嗰几年之后啲嘢转世过去，咁 Lucetta 1就冇咗啦。跟住一转就转到而家由 Intel CPU 转到 AMD CPU， AO Silicon CPU 啦。咁我出咗 Lucetta 2， 即系 X86 转去 ARM 架构，主要系架构。 系啦，咁咧佢推出咗所谓叫 Lucetta 2， 你就可以将你啲旧嘅 software 转去新 M 平台。其实而家仲有，虽然话 cut 到都三四年，都成四年几五年啦。其实系仲有啲大嘅 software 咧，系仲系用紧 Lucetta 二噶。例如话加冕嗰、那个即系出跑步手表嗰、那个嗰间公司啊，佢嗰个咩版嗰个加冕 Express 咧，而家仲据我所知仲系用 Lucetta， 仲系用紧 Lucetta 二噶，即系咪屌佢咯，大佬？点捻？喂，点解仲唔捻出啊？咁隔四五年嘅咯，喂，大佬，喂，如果 Apple 突然间 cut 捻咗 Lucetta 二点啊？ 嗱，首先呢样我系完全唔担心，因为 Apple 一定 cut 唔到 Lucetta 二，除非佢要得罪千千万万嘅使用者。点解咧？因为当年由 PowerPC 转去 X86， 系大家只不过系少数留咗喺 PowerPC 嘅 software 需要咁做嘅，但系调翻转而家情况咧，就会变成 X86 转去 ARM。大家系啲 software 留咗 X86， 但系呢个世界唔单止系留咗 X86 嘅 software， 再集本来就系 X86 嘅 software。当年佢转 Intel 其中一个意外嘅好处就系变成喺 Windows 下面行嘅嘢可以经过转译，甚至唔太需要转译噶，去直接喺无论系 Apple 嘅机上面行嘅 Windows 定系 macOS 入面行都可以行得喐，因为佢 X86 架构唔需要再做转译了。当然有啲嘢佢都要做相容啦，但系。而家调翻转就系呢样嘢已经开咗个头，往后你部 Mac 入边行唔喐某啲 X86 软件嘅话，大家就会谂翻起 Lucetta 二嗰件嘢，可能根本从来唔系 for 你 Mac 噶，佢系 for Windows 噶。但系既然你用 Lucetta 转可以行得喐，咁我梗系想做噶啦。咁因为调翻转对 Apple 嚟讲，呢件系一个好事嚟噶，因为佢可以降低大家由 PC 转去 Apple 阵营嘅痛楚。尤其是最近大家成日都见到呢个4000元嘅 Mac Mini， 大家都个个都摇下起咁样嘛，好想咁你，但系转落去最大嘅问题已经唔再系钱啦，咁就变成呢个 Lucetta 二就要发挥功用啦。你平时行开 PC 行开嗰啲 software 唔一定有咩版，但系我可以用 Windows 版直接经过 Lucetta 二转过嚟呢样嘢，所以个好有信心 Apple 好长一段时间都唔会放低 Lucetta 二。你最多话佢可能放咗手唔再更新。这个是最多的了，但他一定会继续供应给你，因为对他来说是战略上有益。好，回到这里，我一直都以为对应的东西 Windows 里面对应地，因为他很久很久之前已经他出Microsoft 出 Surface Pro 的时候就已经有 ARM 架构的 Windows 了嘛，有 ARM 的 Windows 了嘛，竟然现在才告诉我他有转译器。 你不要迟点 零镜，即系 零镜咧 ，Prism 门吗？ 咁而且佢系包括，其实 Lucetta 二都系最近先更新啊 ，AUX 二关键嘅其中一个喺对游戏性能非常之大影响嘅一个指令集 ，Lucetta 二喺最近终于支援翻啦，会令到效率会更加提升。不过呢个就唔系呢个重点，重点系呢次 Windows 呢个直接就支援了，咁应该系可以有若干嘅转换之后获得到令你喺啱 Windows 下面行到 X86 嘅 software 嘅。咁你又唔使要等下下都要等佢出啱嘅嘢啦，所以我哋专题都提过几次啦，无论系 X2 咧定系 Apple 嗰次我都有提过，你可以转译嘅话，虽然性能若干折损，但系大部分你用嘅 software 都用唔尽你嘅性能噶啦，无论你系唔 AU 都好，即系只有好极少数嘅就系跑渲染啊嗰啲嘢，又或者系跑游戏，咁啊渲染嗰类生产力软件咧，好早就已经因为 Apple。已经陆陆续续出翻啱版本噶啦，因为性能唔强嘅话咧，你就算几多折损，嗱 Lucetta 二就有我记得系70几% 啦吓，但就当你三成好未？如果你攞嚟行 Excel 啊嗰啲普通嘢咧，三成都够你用噶啦，老老实实，即系除非你越制好差好远咯。所以佢整咗呢嚿嘢之后咧，大家终于可以喺啱版 Window 入边去行翻啲 X86 嘅相关嘅嘢啦。咁大家睇一睇啦，我哋呢一刻。佢做嘅系一个最新嘅版本嚟嘅，系一个 beta 中嘅 beta， 明唔明 ？beta 都未算啦，佢系 beta 嘅前一个版本，再前一个版本 ，alpha 都未算嘅版本嚟嘅，所以要试嘅就可以等一阵，除非你有旧嘢可以入任你玩，获咗都冇问题嘅，可以去九冲下，可以试下，点都好嘅。咁你即系毕竟呢个啱 Windows 呢个啱 PC 应该话。已经 出咗咁鬼耐，好深啦！ 已经出咗段时间噶啦嘛， 都唔止一段时间，好捻耐啦。去到就咩？由我要走去讲所谓啱 Windows 历史，要讲到去 Intel 咩都仲未出市场嘅年代啊！五六年都仲未搞掂，我心谂你有冇搞错？ 因为我喺睇到个消息嘅前一日， 啱啱就答先答完一个 friend， 而家啱 PC 只高通嗰嚿，到底用唔用得咧？我答案依然都系，喂大佬，佢个支援好捻鸡喎，大佬，佢冇罗斯塔尔呢咁好用嘅转译器嘅。咁如果呢嚿嘢系堪用嘅，唔使好强啊，堪用都得，你打五折都冇问题嘅。你用到先求有，再求好。其实因为就算哪怕 Apple 都好啦，其实而家都系求有嘅咋。个专业上面都是先求有的，他首先要求是广泛支援，而不是说你的专业效率很高，你专业效率高极，现在看到的就是如果你的东西在 Window 里面的优化是做得很好的，用到很多先进指令集的，反而你经过罗斯塔专业的损失会很巨大，反而是一些我们通称的渣优化，包括但不限于包括食啦，嗰啲咁样优化做得唔太好嘅游戏咧，反而佢因为用嘅指令集问题咧，经过转译个损失唔会好差，即系咧海军斗水手咯，即系 game 喺 Windows 下边行得30分，嚟到 Apple 得20分，咁咪好似差唔多咯。但如果你喺 Windows 下边行已经系90分嘅，嚟到 Apple 得70分，喂，好似跌咗好多，就咁样嘅意思嘅啫。而家暂时都系求有嘅，跟住又啱同呢个 Xbox 之间嘅转译。呢嚿嘢喺最少喺未来10年都依然系会困扰住我哋嘅，咁啊最少 Windows 阵营都终于出手啦吓，叫做 应该即系我系唔知，算啦，唔再讲，再提佢就冇。 先讲，我唔肯定到底效果如何啊，因为我连 Win 11都用唔到，我更加冇话 Win 11嘅一个前置版本啦吓。咁搵人去试一试，睇下啲白老鼠试完之后，睇下转译效果如何，我相信唔会好好嘅，老老实实。不过行得喐就先，行得喐先讲啦，首先要行得喐咯。 我对呢个嘢完全期待。 毕竟啱嘅 CPU 或者啱架构能耗比的确靓仔好捻多啊嘛，咁好啦，我哋系啦，又翻我哋 X86 Intel 啊， 又系 Intel， 算系我哋上个专题嘅延伸啦。虽然唔好意思，上个专题我哋录音呢一刻都未出街啊，不过呢个礼拜真系应该会出到街啦。 尽量讲俾你啦， 虽然我咁，虽然我咁样讲，我次次都系不算好。咁 Intel 出完 Lunarling， 其实都我觉得算唔错啦，好多人都唔收货，不过我觉得 OK 噶啦。咁其中一个特点就系改咗个大改佢个架构，令到佢能耗比表现好好多啦。所以我暂时我系建议，如果你唔中意用 AMD 嘅 U， 你喺 notebook 上边咧，你基本上系一定要等 Lunarling 嘅，无论你用咩级数都好，宁可用第一级。都唔好用上一代，唔记得叫乜嘢，总之一字头嘅 CPU， 譬如呢个 Ultra 9185H， 唔好用呢啲，你宁愿用265，甚至228、238都好，唔好用一系，因为下一代降一级啊，个能耗系弱好，正常都已经系高好多噶啦。能耗代表住乜嘢咧？发热低啲，因为发热低，所以佢唔需要咁强嘅风扇去吹凉佢，咁啊唔会日结盖啦，佢用嘅电。无论是粒嘢本身的电定是散热要的电都少了，所以它的续航会长了。而且因为个温度工作温度低，所以理论上粒 U 是会长命了的，虽然大部分人都用不到粒 U 死亡的。这几样东西对一个 desktop 来讲可能还好，当然它不计它缩光了，但是对这个notebook 或者移动端来讲是非常之重要的一部分的。发热量和个续航力是一个 notebook 的非常重点来的。难听讲的就是我就当我对个续航力没什么要求。我缩小粒电池轻身少少不舒服一点。为什么有电脑会做到这么笨重咁性，它吃电嘛，粒电重嘛，你拎粒 cell 出来就知道了。那些9 cell 电几拎咁重啊，大佬。我部机9 cell 电拎出来，哇大佬，我部嘢同人哋部成部电脑差唔多重啊，净粒电啊。所以点解我会一般嚟讲都会推荐，如果你要用 Intel 嘅 U 嘅 notebook， 等 Lunarling， 因为而家处一个 Ultra 9， Ultra 出就出咗， Ultra 5呢就开始陆续见到型号出机啦，但係就好多厂都仲未有 Ultra 5嘅型号。咁顺带一提啦，我人哋问到我个搵一搵望一望啊，呢个华硕阿傻 Ultra 5嘅 notebook 228嘅 U， 因为呢度入面呢 RAM 係镶起咗 CPU 入面，所以你揀 U 的时候就会揀埋咗 RAM， 228同226嘅分别。就只有 RAM 嘅 size 唔同，226系 16GB， 228系 32GB。咁我睇到华硕佢喺中国出嘅 notebook 同型号㗎，连细型号都一样啊，卖6400蚊，喺台湾卖41000蚊台币。香港冇得卖，直接系喺英国卖10800几，未连税。OK， 英国政府收我 VAT 是英国政府的事，我不跟你说，我跟你讲五年税的价格。你是不是当台湾和英国佬是盘子？即喂大佬，你中国卖六千几样东西来到台湾，原产地理论上是原产地华石嘛，卖成皮嘢港币。来到英国又是成皮嘢，唯独在大陆卖六千几蚊。不过据说，因为我没留意大陆啊，据说是常态来的。我算啦，因为既然有人问到我，又现在又倾起啦，咁啊，然后。其中一个点解啲粒 U 会咁贵？其中一个原因就 Intel 嘅解释就系话，哦，因为咧粒 U 上边焊咗粒 RAM 喺度，对我哋嚟讲，佢哋话对我哋嚟讲啊，我哋 RAM 嘅采购量唔系好高，因为你咁样谂到啦，即系一部分嘅 notebook CPU 先会用到嘅啫嘛，所以我哋嘅话语权好弱，所以佢嘅个内价就好贵。我亦都相信呢个系事实嚟嘅，因为相对于另一个好中意将 RAM 塞喺粒 U 上边嘅 Apple。你想下 Apple 买得多定系佢定系 Intel 买得多？所以佢而家就宣布下一代PANTHER， 即系佢哋知佢都系乜乜 linker 啦。咁啊，下一代又再将个 RAM 踢翻出去。佢为咗提高佢个自产率，咁啊，因为嗰嚿嘢采购翻嚟啊嘛，肯定唔系自产噶啦，更加冇连呢个 OEM 都唔系啊嘛。咁佢降低翻个价钱。可以理解，但系即系点讲啊？喺移动端嘅 CPU 入边，已经大家已经证实咗，将粒 RAM 车上粒 CPU 入边系个最好嘅做法嚟。不过就人哋有人哋嘅经济考量啦，即系反正佢都话过下一代想变翻到以自产啦。佢当初有讲过噶，呢一代先系用台积电嘅咋，下一代我哋会用翻自己啊。而家已经开始缩啦。我哋尽量提高我哋嘅自产率啦。简单讲，即系最终终都要有人用人哋咯。以前嘅 Intel 入边嘅 U 入边嘅所有晶体都系佢 Intel 自己做噶嘛。而家已经系佢话会尽量做到七成，谂紧最关键嗰三成喺人哋度啊嘛，咪系俾人夹住春袋。系啊，佢而家 Lunarlink 咪俾人台积电夹住春袋咯，就系因为俾人用啊嘛。咁佢话下一代就最少夹少个春袋啦，本来两边俾人夹住，而家夹一粒波。即系要还嘅呢啲嘢出嚟行，要迟早要还嘅。我哋听翻我哋前两个嘅专题喺度数鸠佢啦，佢讲即系已经系移动端已经算好啲嘅啦。一嚟佢冇缩光门，移动端因为佢个功耗非常限制到非常低嘅情况，理论上嚟讲应该唔太可能会出现缩光嘅。虽然可能也许未必，因为呢个只系一个温度问题嚟噶嘛。最强嗰啲有机会。是出现缩光问题，依然是有机会的，不过相对于 Desktop 是好少。不过问题就是在 Ultra 一级之前，它的设计思路是设计粒 Desktop 入去，然后阉出力地阉它的功耗，令到它一个非常低的状况，变成就是它实际上它的性能是非常残弱的，在令到它温度高亦都性能弱的原因就是这样，它要将个功耗的长限得好低好低好低，咁令到佢嘅性能非常之孱弱，呢个系Ultra 一少啲名好难叫啊。总之系而家系一系啦，之前嘅都系咁嘅状况，即系嗰啲1314同埋后边变咗185啊，嗰啲都系有类似嘅情况，就系佢个本质系一个 desktop CPU 嚟嘅，佢只不过系压低个功耗，令到佢可以喺移动端度勉强叫用得到。是这样的啫，所以它的能耗比明明很差很差咯。以前它是不在乎这件事，或者是没得在乎这件事。现在终于被人狠狠地大巴大巴车下来了，那唯有放弃咯，唯有重新死死地气重新设计过一旧出来。但是当然啦，它 desktop 那边又调回转就变成吸牙膏。最新的消息就是 Intel 说它会通过更新之类的东西去令到粒 U 可以性能会强一点。我不知道是怎样做出来的，通常都是设定问题来的。因为之前我们上次新闻定是专题都有讲过，为什么它这个性能是应该是新闻，为什么它的性能那么弱，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关驱动事的。是关驱动软体层面事的，令到它出现最严重的时候可以有20%的性能倒退，相对于同系列的14代。可能它更新完之后由20%变成10%甚至几%甚至打和挂，我不知道。即是不要重蹈回以前的覆辙。哦，算了，这个 Intel 短时间都救不起了。虽然顺带一提一个新闻，我有六龙几部，虽然不太关我们事了，既然讲起 Intel 就。 Intel 被人踢出道子了。 唉，算啦，咁而家 Nvidia 红啊嘛，但系我一全世界有好似一幅 Mintel 话斋，一全球所有高科技企根本上全部变成 Nvidia 老王养嘅狗，个个俾佢拉住，走啊！ 变成咗老王嘅形状啦， 嗰个老王嘅形状嚟 嘅。咁我都冇办法噶，我都系用紧佢嘅 display 噶，冇得拣噶。我好认真，我真系冇得拣噶。你行 AI 系唔可能用非老王嘅嘢噶，即系你除非你想玩鸠自己。 结果老王做咗邪恶大魔王，所有 AI 公司所有嘢跳光就，结果就咩咧？AI 嗱，我即系呢个好多人想讲啦，就系、是、AI 咧帮唔帮到世界前进又唔知，但系帮 Nvidia 肯定帮 Nvidia 好多。 啊、 Nvidia 咧、次次就咩咧？唔打机啊，佢讲唔佢讲 AI， 总之就咩镬捻镬咧。当你以为佢开始沉嘅时候，佢又搞啲新嘢出嚟，跟住你又要焗住买佢啲嘢，跟住佢又发到个猪头饼咁样。 正我屌咗好耐噶啦，有记录为有 podcast 为证啊，我由2019已经屌紧佢噶啦。 你镬捻镬都系老镬啦，即系我都系嗰个啦。老 AI 帮唔嗱 AI， 我实际上 AI 对外如果影响唔系好大。但对老对 M 二嚟讲就好卵大，好卵大，屌你老尾，净系阿马斯克一个买咗一百粒H 一百啦， 翻翻嚟啦，咁其有人会讲啦，诶、哎，因为 Intel 原蛋啊，乜乜成成，其实系因为咧人哋个指数设计入边咧设定咗系有个税啊，我点叫咧，即系等于我哋红白嗰阵时啊，唱动画歌嘅有一个偶像又有 N 个喺每个唔同嘅领域各抽一部分出嚟，个比例可以喐，但系。一般嚟讲是固定的嘛，个比例。即是所以要加入一个科技硬件厂的话，佢就要掹走一个。所以不是 Intel 真的咁唔掂，是因为佢要让个位俾 Nvidia。所以杰特第一句已经讲啱咗，已经讲切中咗重点㗎啦。唔是因为 Intel 真的咁唔肯掂。咁啊。 Nvidia 太劲啦。 咁当然 Intel 呢只当然是的确唔太亮眼嘅个表现。我好客气啊，讲到即是不是应该要俾返啲宣传费俾我。讲笑啫，咁啊，好啦，咁呢度啊讲完啦，咁啊，既然讲到 Intel， 咁啊顺便讲埋隔篱，大家万众期待，可能唔系真系好万众期待啊，最少我讲咗，我听我哋 podcast 都系听到噶啦，我讲咗两三个月噶啦，终于等到啦，9800X3D AMD 地上最强，而家系 吓 打机，应该要加翻个打机限定，我哋毕竟系 ACG 相关，咁虽然讲科技都系讲打机相关嘅。因为打机地上最强，因为如果唔系够打机嘅话，其实9950X 系会劲啲嘅。咁 OK， 唔紧要。因为喺之前咧，就算你唔计呢个 Intel 倒级牙膏都好啦，就算 AMD 本家都好啦，佢哪怕攞到佢最劲嗰粒9950X 家用最强啦，你唔好仲同我拗嗰啲咩线程师力之类啲嘢，即系你900几万粒核心对游戏系冇影响嘅。呢、这个系 Apple 都有提过类似咁嘅嘢噶。喺游戏方面咧，其实。主要睇嘅就係单核性啦，呢个係最重要嘅，几乎最重要没有之一。其次先係你前四个核心左右嘅性能，因为佢而家嘅游戏多少会对多核心做啲优化，会去分配嗰啲任务，但係单核嘅性能係最重要嘅。其次就係 CPU 嘅缓存数量，个 case 嘅数量。Intel 对于 case 嘅量咧系好 mean 嘅，其实AMD 其实本来都系嘅，但系佢发明咗黑科技，我哋都几年前讲过噶啦。呢个 3D 嘅 case， 佢直情系喺正常嘅晶体上边再加层，成层都系快取，所以令到个快取系断倍咁上升，咁令到对 CPU 嘅 case 嘅要求好高嘅程式会有好巨大嘅性能改善。因为好多时个瓶颈都系喺快取上面，佢个快取细，你就会频繁咁去做资料交换，喺呢度就会变成经常令到个 CPU 空转，即系个 CPU 用全速运行紧，但系我要计乜嘢啊？唔知啊，仲等紧咯。等紧一个机器喺度平平平平，即系冲床咁样喺度平平平平咁，但系前面冇料送过嚟。咁但系大嘅 case 嘅话咧，就可以令到可以有个缓冲喺度。咁佢就可以令到 CPU 一路都系真系做紧嘢，唔系空转，所以令到佢性能会游戏性能会好好多。咁我哋打基础做就呢样嘢，咁令到哪怕系上一代7800X3D 都好啦，佢嘅性能系吊打全所有包括 AMD 包括 Intel 嘅所有 CPU 打机嘅性能。7800X3D 已经系咁啦，更加唔好讲佢上面仲有粒7900X3D 同埋而家新出嘅9800X3D。咁你諗到啦，你上一代都已经系一骑绝尘啦，你而家新嗰一代更加系吊打啦，即系等于 有段时间 A 应该是 A10 几嗰阵时 ，A12 嗰阵时啊，我上一代你都打唔赢，你我再出下一代，更加系吊打众生啦。而佢又叫做性能上冇支牙膏啦，系讲乜嘢咧？佢性能其实唔系投诉噶啦，但系佢有个一路都有嘅问题，由5800X3D 已经延伸到呢个问题，职业问题。因为啱啱我讲过啦，佢点解会有咁大缓存啦？佢唔知道用咩方法，佢可能知道我唔知啦。喺原有嘅晶片上面再叠一层快取喺上面啊嘛。问题就系嗰层快取上面就有个盖啦，就会变成佢夹咗喺个 CPU 个盖，即系我哋一般见到上面银色嗰个盖啊，同个运算嗰个晶体之间，变成个热能要先由个 CPU 传咗落去个 3D 个缓存上面，之后先到个急速盖。中间隔嗰一层，嗰一层嘢，你谂都谂到，佢热量传唔出去，咁就会变成系内部好高温，个壳好凉快。即系譬如你用咩水冷甚么新风力嘅嘢啦，已经好凉快噶啦。你个壳可能系50-60度嘅啫，但系入边嗰粒因为热量传唔出去，可能90度撞咗温度墙，然后个性能上唔到去啦，会有咁嘅情况。但系而家佢将样嘢非常之简单，好理所当然嘅事，唔知点解佢而家先做到，可能系设计问题，可能系工艺问题，我唔系好定啊。总之佢而家终于可以将个嘢调翻转，即系快取下边，中间系CPU， 上边先系个盖，咁个盖同粒 U 重新黐翻埋一齐啦。咁个即热问题会改善，即系话佢个散热效率会提高。咁唔单止系会凉快咗，悭电咗，仲意外地可以超频。之前是讲紧7800嘅话呢，佢俾你超都冇用啊，你超唔喐㗎，完全超唔喐㗎，因为热辣辣。咁而家佢就再改善埋呢个问题，甚至可以超埋粒 U。虽然我都唔知有咩人咁丧心病狂要用到佢，又系玩模拟飞行囉，微软模拟飞行，我哋以前讲隻 game， 嗰隻 game 都系讲紧佢几咁食 CPU 㗎嘛。係呀，冇错 ,9800X3D 依然无法加入佢。我唔知道都边个人边个人设计出嚟嘅，已经唔系讲紧啲咩先制线最后边嗰阵时搞个成个好大个城市嗰阵时嘅模拟咯，系讲紧佢平时飞行，你只要开足所有嘢咧，佢一样就俾你睇。不过喺芸芸众生入边，佢勉强叫做行得喐啦，即系之前都讲过噶啦，呢只嘢基本上个平均喺 CPU 度啊嘛。咁当然你唔一定要用极限嘅，其他喺 CPU 精嘅限制都会提高咗。咁系咪大家需要用呢？对大部分人嚟讲都有少少性能过剩嘅。虽然系话系地上最强大 GPU 啫，但系你要配得上佢呢，你唔攞咗4090呢都几难配得上去㗎啦。甚至好多时哪怕系4090都好啦，个性能瓶颈都依然系存在喺 GPU 上面。CPU 系闲着发慌的。除非你会玩开嗰啲特别食 CPU 嘅游戏啦，或者系你系嗰啲我哋好耐都似讲过电竞咧，系要讲到几发嘅 FPS 噶嘛，你要玩嗰啲先系有机会需要用到佢嘅。不过睇你爽唔爽咯，可能你中意爽就另一回事咯。即系现阶段嚟讲，依然系7800比较性价比比较高。即系9800仲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因为佢绝对无敌一个问题就系、是、呢个问题啦，价格。我屌喇声你苏妈，你加价加得咁撚凶狠，即係同老王一样啊。 乜都贵啊而家。 仲总之唔系乜都贵，系因为佢冇对手啊。所以佢咪可以放心加囉，同老王一勾样咋嘛。 就系囉。 又系苏妈，又系对住佢又系苏妈。总之劲系劲啦，但系大家用唔用得到呢？我只能期望9800嘅3D 出现，令到7800可以向下跌啦。我之前300几蚊嗰阵时候都仲喺度犹豫紧，跟住而家望啦，后屘我望翻咧，唔好意思卖晒咯，再翻货啊，480几英镑啊，大佬，5000蚊买粒 U 真系有少少窄咯，大佬，之前3000几仲可以勉强接受到，嗰阵时后悔啊。不过先讲香港应该系都系3000几蚊，不过可能系旧少少嘅会比较吸引少少啦，即系9700其实唔差噶，而同价位嚟讲，9700好似卖紧2000几啫。喂 ,9700 我唔差㗎，虽然佢冇呢个 X3D 嘅换算啦，咁但係睇钱份上嘅话可能可以睇得咗㗎。总之就打机嘅硬件就呢度啦，咁即係不竟 Intel 真係唔争气，无论边方面都啊 ,Intel 有单新闻有传佢会放弃独立显示卡嘅业务，因为市场唔太个反应唔好。我调返转讲啦，有边个人在座，有边个人用緊 Intel 嘅 display 卡，唔系讲紧 onboard display 啊，我知而家唔系叫 onboard， 我唔系讲紧集成显示啊，我系讲紧 独立一张 display 卡啊，770啊，嗰啲啊，冇有几多人用紧，即系价性比唔错嘅，不过 Intel 见个市场反应唔好，又好似有啲上缩啦，尤其是而家冇乜钱，原本仲可以话烧钱烧几代之后出张唔差嘅嘢出嚟，大家可能都会买单，但系而家就系老王一家独大，屌打，你要讲价性比 AMD 都仲用得，咁你 Intel 系乜嘢咧？有咩好有咩优点咧？冇。即除了便宜之外你没办法去打得人。如果你这样打的话定咁你就没钱赚。咁既然是这样宁愿没搞这些东西。玩返 Intel 最喜欢玩的核显。其实大家大部分没有独立显示的其实都是 Intel 那粒来的啦。佢嘅喺显示呢个领域上面如果你将两者都计埋一起的话其实 Intel 即是最大档嗰档。因为绝大部分的电脑都是没有独立 display 的。不过就应该就唔大问题嘅，应该就系嘛咁啊， 咁就话到此为止啦。 即系已经连续第三次，即系 Intel 再唔争气啲咧，我真系会继续跌落去。即系咁啊，我知道 Intel 咧，佢一定唔会喺短时间内唔会改善噶啦。我有逐开嚟啊，逐次嚟啦。即系总结翻一句嚟做咧，就系短时间内，如果你一定用 notebook 嚟打机嘅，你应该要等 Luna Link 嘅普及。如果佢普及到你个级数嘅话，咁你就可以用。如果唔系，你睇下你等唔等到咯。我会强烈建议你等，唔好用一系之前嘅 U desktop 嘅，你冇得拣。AMD， 你除非你用个吸牙膏或者缩光嘅 U， 如果唔系你冇得拣嘅，又系冇得拣嘅。AMD 系咪 X3D 咧？就睇你肯唔肯俾个日价啦。因为真系有啲咩贵 ，X3D 系列有啲咩贵嘅。咁大概咁样啦。咁啊，呢个礼拜差唔多啦。咁呢个专题就到此到啦。 下礼拜再见，拜 拜。